我出咗街之後，身體好賣咗好多，啲人仲話賣龍花口添啊！ 梗係你啦， 身體咁新鮮好味啊，係咁以隨身揾個人賣，絕對冇問題啦。 咩事啊？ 新力牌娛樂山丘王， 新鮮可味。 哎呀，华仔，好心你啦！你而家香港成个月啦，搵份正经啲嘢做啦，成鬼日反明星梦，捞到谂赚得几多？ 佢好麻烦啊，求其谂住做廿个钟噶，有200蚊啊！唔知我做得好啲啊，学你会有去啊？ 学你咪 friend 请你份， 我食饭噶，我送噶， 唔使讲，好快。 嗱，你聽日嚟夜總會揾我，睇下咩俾你撈啦。 喂，好鬼死慳嘅你，開始大號來。喂，嚟咪咁先，你快啲去死啦你！ 子子，跟你走。 點啊 ，David？ 你睇你醉到。 我寧願穿貓嚟唔到。 哦，係啊，咁你下次咪早啲揾阿 Pinky 媽約我咯。啊，係咁啦，約定啦，拜拜。Hi Richard， 朱樹嚟咗啦。 係 Mandy， 你坐嗰個嚇。 Hello。 接下嘅係， 咦？你幾時改咗名叫 Richard 我幾時叫 Richard 啊？ 芝芝，你唔啱啦。mark 你又唔到，唔 mark 你啊，嚟咪玩嘢先嚇！ 唉，唔敢啦，梗系 Pinky 媽搞錯啊！誒 ，Pinky 媽， 搞咩錯啊 ？Pinky 媽，即刻同我兩個呼 嚇！係啊，得啦得啦，嗱，咁你玩得開心啲啦，轉頭翻嚟見。 係錯。 大姨媽。哇！ 誒，大家唔使驚，唔係話嗰隻姨媽，我係佢姨媽咋。啊，你個衰仔，做乜嚟呢度揾我啊？嗌我呢個名。 你叫我嚟呢度见工啊嘛！ 咦，冰姨妈， 哇，着咁高高踭鞋啊，要扑街喎！ 你识唔好啊？你扑街扑街啊！ 系，张忠福啊，点解我仲未翻嚟啊？我都系揾佢啊！ 我知我知，你请佢嚟等个盏啫嘛。佢今日迟到两粒零钟，唔算迟嘅，唔算迟嘅。 唉，呢个我有卡片。多多指教。 聽講你呢度嘅總經理啊，炮哥你好把炮喎。 你講炮哥係咪啊？哎呀，炮哥厲害啦！就講嗰雙荔枝龍，嗰雙眼啊，正充滿神秘嘅力量，自然令你不其然咁就臣服於佢。 喂， 嗱， 啱啦， 班客炸曬型啊！話炮哥再唔出現咧，以後都唔嚟啊！ 我知，頂住先，頂住先。 嗱，唱歌， 唱歌，唱歌，頂唔住啦！班大哥話係玩嘢啊，再唔幫炮哥翻嚟啊，佢哥馬上嚟送場添啊！ 我知，我知，整多陣，整多陣。 嗱，啱啦，唱歌。 你睇下。 唔到你唔信啊！出面大热到躲水降躲，哎呀，塞车塞到晕。 咩事啊？又开会？ 开会，开会。 哎，你行开啦。 可以正式开会啦，哦。哦，嗱，其实冇乜嘢嘅。嚟紧喺我哋夜总会附近咧，将会开两个新场。住话， 啊？ 我会住啊，介绍。 哦。 所以咧，我就喺度咧要提醒大家有個危機嘅意識。為咗攣低佢哋咧，公司預備下個星期搞翻個 OL 之夜，大家集得先。 好啊！大家好呢個， 咁樣打謝佢， 打殘佢， 打殘佢， 打到破仆街， 仆街！ 哇，條橋咁精彩，邊個諗噶？ 我哋呢度 PR 嘅咩唔好啊？財經、馬經、九經、國際新聞、辦公室、政治，無所不曉，無所不精，搞埋啲乜 OL 字嘢？唉，你自己去 OL 啦。 唉，阿媽 ，sorry， 你攞咗幾下年啦，窗回曬堂供養，你唔想執咗呢間嘢唔使做啊？隔離開咪由佢開咯，咁要揾人賤下師弟先得噶嘛。小小事啊，騰曬 Q 咁樣點做啊？真係 話曬開正隔離打正對台喎。 咁又點啊？係人都知啦，全香港50+富豪有48+都落嚟幫襯我哋玩 PR 嘅啊！ 仲有兩個啲炮哥， 一個係基，一個屎攬咗啦。 咁咪即係佢要開發熱門先夠得同我哋碾啦。 出去做嘢啦！ 啊，出去，出去。 阿炮， 炮哥，昌哥， 咩事啊？阿冰姨妈？ 冇啊，呢个我侄仔阿华仔啊，咁佢啱啱喺大陆落咗嚟，经已成个月啦，下都搵唔到嘢做喎，谂住咧睇下两位有冇机会俾佢发挥一下咯。 话冰姨妈。我呢度開夜總會，唔係庇護工場，你唔好餐餐加啲蒙古證落嚟好唔好 ？No， 我華仔好乖仔噶， 乖嚇。 係啊， 我好乖嘅。 我知我 炮哥唔該賺啊。 嗯， 我話我自己啫。就啊係啊，小超人啊，打曬攞揾你啊！ 好啦， 好啦，啊，炮啊，點解咁呢個料？ 你揸主意啦！你喺呢度攞曬，餐餐都我話事咩？ 阿冰傑女咧，好想行啊！ 係。 喂，電話點啊？ 唔該。喂。 啊！我幾火中啊！哎，呢副真係唔該賺啊！ 走先。 你叫咩名啊？ 我叫楊千華。 楊千華。有咩特长啊，苏嚟咧？ 妹妹的坐船头，哥哥暗箱中，哎，心弦早要有，微微的转心口，我唱腔中，心胸太多，即将望到狗。啊！ 个神秘人都送翻俾你啦。 真系帮把佢顶房。 咩个人嚟啫？成日送翻俾你嘅，讲俾我听下啦。哎呀！ 仔啊，媽咪，咦，咁多嘅，即係俾好多你啊？5000啫嘛。 哇，我都未得啦。 你啊，梗係唔得啦，你處嚟噶嘛，唔會簽。 好心你哋唔好講住佢啊嘛，成日都講住。 佢冇你咁好彩啊，揾呢個同你講心。 咪係。 我唔夾。 係咯，嘔完啦。 喂，吳傳聰，你咁樣唔得嘅喎！經紀人你上親嚟，你又唔收人錢，啲客上嚟啊，點會同你講心啊？ 唔係喎，嗰個話佢第一次送禮嘅喎。 第一次嘆你啊，第一次啊！啊，你而家瞓喺上格床度，跌親個腦啊！喂，兩條友咧又送花俾你嘅，你同佢熟啊？你叫佢上嚟坐啦，慳少唔慳大。 坐乜啫？我都唔知係邊個。 唔好話我批錯啊！你方唔係嗰個變態老龍虎炮咩？平時扮到懶有嘢咁，未有今日老一個。 喂， 其實你哋係咪講緊炮哥啫？究竟佢咩生肖噶？吳虎豹咪佢真名嚟噶？佢平時打側瞓喺你躺開瞓噶。哇！如果你一日咧可以跟到佢做嘢咧，我同仔屎忽都滯啊！ 咦？你唔好咁核突 哦！屎忽啫嘛，人人有一個都唔核突啫。 又講緊炮哥啊？ 有邊個衰到日日要就佢先得㗎？ 你咁憎佢啊？及住佢 咩？邊個及佢啊？ 唉，咪嘈啦！如果真係候住人嘅，咪大大方方咯。做咩喺背後踩人哋啫？咁低裝， 使唔使幫佢幫到出面啊？而家人哋唔係當你係佢條女。 愛情咧就係講付出嘅，你唔好諗住佢應該為你做啲乜嘢啊！你應該諗下你自己，我為佢做啲乜嘢？ 我喺度扮正經啦，扮扮聲食埋啲嘢埋單啦，趕時間啊，買宵夜啊，快啲啊！ 唉，真係好正啊！仲有冇粥啊？ 食火鍋啊嘛，冇嗌粥。 咁呢個咩嚟噶？ 咪就係豬扒嘔出嚟嗰啲嘢咯。 嚇！啊！ 使乜食曬你？ 边个？ 叫你啊，过嚟啊，过嚟啊！ 咩事啊？ 咩事？点解咪要你估？ 我估咪越好啊！ 好，我赌钱噶喎。 我赌钱冇。 冇，当你已经赢咗噶啦。 咁赌几大啊？ 有几多？ 我哋得咁多啫喎。 就咁多咯。 我赌晒佢冇。 呢度你话事咩？ 又唔系我话事。好啊好啊，嚟啊嚟啊！ 嗱，迷面咧就系女人健康运动嗰一种乳类饮品， 维他奶 哦， 吴镇宇 饮品系人名， 咁估唔到啊，开估 炼奶啊， 我即系女人锻炼下对奶咁样， 系 喂喂喂喂，咪走住啊，再估过嚟咧，坐低坐低， 好好啊， 嗱咁啊，今次就即系估大啲啦，唉，估2000啦，不过要由我出题目噶，使唔使啊？ 仔， 喂，投降输一半。 喂，但你两个咁叻，我实输噶喎。你让下我制唔制啊？ 点样先？ 即系我赢嘅就赢十足啦，输嘅输一半咁啦。 杀你，杀你。 好吧，咁攞钱出嚟啊，嚟嚟。 好，2000。 好，好啦吓。嗱， 开股讲。 有咩动物上天能飞，入水能游，出水能跳，见地能转呢？ 无面超人 系，哦，边个超？ 估动物唔系估卡通人物喎，点啊？ 开估啦，喂， 个答案就系我都唔知，但系佢俾翻半年。 喂喂喂， 哇！你咁样 估啊？ 嗱，唔好话我出估啊啦，俾多次机会你哋，你哋可唔可以将只鸡蛋掉落地下，只鸡蛋会弹翻上嚟，用跟手接住佢噶？ 咁神奇？ 雞蛋喎， 雞蛋 散曬咧， 咁啊梗散啦！嗱，我呢度有蛋，你睇下啦嗱，嘿，你咪攣啦，聞下咪知係蛋啦嗱，係嘛嗱，咪蛋咯，睇住啦。 嗯，咁犀利嘅， 好嘢喎！喂，教我哋啊！ 梗係啦，咁容易教你咪啲喪喪地。 叫從小見嚟啫， 大哥 啊叫猛噃嚇，咁樣嘅。咪將只蛋掙落啲醋嗰度掙兩日，咁只蛋唔會彈下彈下啦。你老母對波如果墮得滯，都將佢掙落醋嗰度擺兩日就彈下彈下啦。一個二個企喺度玩蛋唔使做啊！ 真係俾你獵擊到彈下彈下。 哇！佢連攞你阿媽對波去浸咁前衞嘅思想，佢都諗到。不愧係娛樂之王，但係跟到佢學嘢就好啦。 好易嘅啫，贏咗佢咪得咯。一樣都得噶啦， 贏唔到啊！唔該過主， 終有人會贏到佢。 我及到先噶，咪爭啊！喂，我開有先喎。喂，係咪咁啊？嗱，係咪咁啊？ 做咩你？ 偷女都咁掂，边话跟硬佢？哎呀！ 日翻工好多人望住啊，最多查依块我嘅。如果唔系，你自己执生啊！ 嗱，你讲噶，唔好反口啊！不如听日你屋企教住老母啊！ 听朝上昼十一点，响西门对面门口等，我未嚟到铺走开啊！ 条路冇，我都啱啊！ 咦，昌叔， 哎呦，嚟咗啦！ 你哋识嘅咩？ 大老板堂哥个女啊，跳路舞。 老板女， 阿入我房慢慢倾啊。 好啊好啊。 嚟嚟嚟。 喂，记住听日跳路舞啊。 哦，跳路舞都沟到女，好嘢喎，劲啊！ 嚟嚟嚟，入嚟入嚟。点啊？爹哋最近啲心脏病好啲嘛？ 未系咁，所以佢咪叫我喺加拿大嗰边赶翻翻嚟咯。 几大咗咧，就梗系咁噶啦。诶，你搵到嘢做未啊？ 啱啱翻嚟，谂住过我两日先啦。 不如翻嚟自己嘢，总要帮下手先啦。一来可以跟翻公司啲嘢，二嚟唔使我成日喺屋企烦住你爹哋，佢身体又唔好。 咁啊， 放心啦，我睇住你啊嘛。 诶，你日日能帮我清咗佢。 哦， 你呢度呢度。 阿阿炮，咩合约嚟 ？O L 啊， 咁又话唔搞嘅？ 呢個係法國名酒 O L， 唔係你嗰啲 O L 啊！誒，呢個咩啊？生女啊？ 啊？哦，佢咪堂哥個女阿 L 咯，啱啱遞到讀完書翻嚟啫嘛，你唔認得佢？ 得得，清啦清啦清 啦！ 好好好， 阿 L 叫炮哥啦， 得啦， 炮哥啊， 咩事啊你？ 阿蘭鬼得啊，同我醒過喺 V 化府坐上嚟。 哦，咁樣啊？喂，咁你去搞掂佢啊嘛？ 乜嘢？啲我？ 你係經理嚟啊嘛，但係同樣咩事都有你份噶。不如咩啊？我去啊？哦，咁好咯，我去。咁我去又唔使你啦，咁請你翻嚟燙咩？聽日開始你去洗廁所啦，拎入我辦公室，然後洗廁所都冇用噶你。 阿哥， 夠膽你過嚟啊！ 你嚇鬼啊！過嚟咪過嚟啊！ 打翻你個頭！ 過嚟咪過嚟啊！ 嚇鬼啊！ 過嚟啊！ 你 揾 你揀過嚟啊！ 過嚟 啊！ 打翻你個頭 啦！ 你嚇鬼咧！ 咩事喺度哔哩吧啦啊？做大戏咩咁嘈吓？当呢度系茶餐厅啊？约埋喺度讲数啊？唉，一系就一人派把嘢俾你哋互劈吓，唔系就同我乖乖地坐低。 你咩料啊，学老大佬？ 你算老几啊？喺度乱讲嘢，同我死出去！ 诶，德哥，无谓讲难为啲细啦，无啦啦叫人屎出去喎吓。咁佢又未死，又點樣捉到佢咧？嚇！求其叫佢躝出去咧， 聽唔聽到啊？躝出去啊！係 啊，大佬。 啊，咪住啊，哥哥仔，你翻嚟。 咩事啊，大大佬？ 你係咪玩我啊？頭先你咁叫爬出去，唔係躝出去喎。你知唔知點為之躝㗎？ 唔識啊。 嚇？唔識啊？咁使唔使我教一次你，躝一次你睇下？ 唔使唔使唔使。 你动脑筋想下嘛？啊，唔怪得你哋好多行家都转行做翻版，只管吸下吸下就唔使动脑筋啦嘛。你自己想下，有咩躝住躝住咁行嘅？ 蛇咯。 哦，咁咪系啦。咁你仲唔躝出去？ 仲躝？ 系啊，大佬。 你哋收人嗰阵冇考下人哋啲智商嘅咩？ 小朋友嚟嘅啫。 死，连啲细路都管唔掂，学争做揸 fit 人，你悭啲啊你。 我乜你两个就系为咗争做揸飞人呢少少事就喺度哔哩吧啦？ 咩少少事啊？依家争做揸飞人啊，大件事嚟噶啦！ 你都杀案嘅揸飞人，咪即系持牌人？有咩事揾个持牌人去点噶嘛？呢啲位有咩好坐先得嘅？嗱，讲啦，我揸主意，大家猜强妹输嗰个坐咧？ 炮哥唔系咁儿戏啊嘛？ 唔系，起码都三盘两胜啊！ 佢话我可揽得闲，企喺度睇住你哋猜三拳两先。我话一拳过一拳过，快揽啲。 好啊，猜咪猜啊！ 你咩啊？ 耶！ 嗱，大家准备好啦，嚟到麦当劳啊，一包揽嘢好啦。 顶啊顶啊！ 揸住点啊揸住点啊！拼个咩拼个咩？ 我输咗啦！ 我输咗，你就揸飞人啦！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 成日，多謝成日。 邊個係揸飛人啊？ 梗係我啦。 係你啊，撲街啦！而家屋企啊，嚟捉揸飛人啊！ 嚇！炮哥，咁點啊？ 你揸飛人啊？走。 炮哥，炮哥，你救我啊！ 你再嚟幫襯，留翻件媽咪俾你補生啊！ 咦，我咪掉咗你去洗屎坑嘅，你仲企喺度做咩啊？ 你嗰个唔抵啦，咁细个。 阿妈走啦。 哎呀，衰仔，人哋嗰个先新款啊，你又话我新款，你快啲同我搵翻我翻嚟啦。 听佢讲啦，佢傻噶。 都成十二点啦噃，仲未嚟嘅。 如果你想同我倾公事或者系讲政治，请一嘟一声之后留下你嘅口信。 L 啊，华仔啊，我喺 Seven Eleven 门口等紧你噶，快啲嚟啊！ 我系阿 L， 如果你想同我倾公事或者系讲政治，请一嘟一声之后留下你嘅口信。 我哋约咗今朝上一点喺 Seven 门口等啊嘛，你又唔到电话又唔通，你梗系唔记得叉电啦！你咁大头虾嘅傻猪！ 我而家喺你对面间餐厅食紧嘢，快啲过嚟啦！ 知道。 你未同阿 Paul Chan 练车嘅 ？Help！ 唉，坐坐。喂，咁咩风你收到嘅？呢条友仔啊，几嚿姜啊，够胆闹我又大积水练车喎，使唔使射佢啊？卒之未俾我贏咗百幾個車位咯，仲要俾我問漏曬全粒串翻嚟轉頭添啊！ 喂，破窗條友好啷禮喎，你唔怕喐你啊 ？Shit！ 邊個唔知阿威係我條仔啊？佢咁，佢咁我唔一個人呢條車路頭都爆。 尤其啊，嗰啲啊凍飲啊、冰水啊嗰啲咁啦嚇。 即係咩啊？ 你知啊 ，SO 啦。 嚇 ？SO 啊，真係新浪的花花 on the beach 啊，真係。讲到边度啊？ 冇，我哋讲紧点样利用欧基李德贤你去打个 golf， 令佢赤西入窿。嚟，大家嚟研究下。 我一 check 咁 check 埋佢系嘛？嗱咁。 嗱，你讲嘢尊重下人哋程度先得噶。调转人哋问你点耕田啊，点种菜，你系点答啊？人哋呢啲大陆佬嚟嘅咋。 咁又唔係咩大唔大陸咁啦，即係新移民啦。 咪即係資產仔咯。 玩咩咁高興啊？嚇！ 邊個高興啊？ 又食煙？ 冇啊，玩啊啫嘛。 玩食屎個玩定玩？ 唔算啦。 我就廣東省華南沿岸海拔3000米嘅珍寶飛龍啊！ 你都夠白痴噶啦！你識埋啲傻嘅，你識朋友識啲叻啲噶，識啲乜廢柴？ 你叫碌開啦！唉， 聽到未啊？仲碌開？ 幫緊你喎， 使唔使你幫啊？ 你睇條打壞，條領度仲有個唇膏印嘅，你仲當佢係寶？ 你話開會嘅，咁大個唇膏跡嘅， 我攬住條女開會咪唇膏印咯？呢度咖喱雞添啊！ 你應承過唔揾其他女人噶喎， 應承過唔揾其他人， 我講咋，你又信？你啲咁女我十個八個啦，攬埋。 你講乜嘢啊？ 你屙督， 你講咩？你話開會，你做乜咁樣對我唔住啊？你講啊！ 放手啊！ 你講啊！ 放手啊！唔費就慢慢食啦，有舒淇啊！啊， 係威哥， 再話你啊，真係幫你唔到啊！ 自己攞嚟。 使唔使成皮嘢啊？ 威哥，我哋喺边度食饭啊？ 我都点埋起身噶咋，你夹板啦。 企喺度。 好啊。 飛試下死殘仔。 金龍盤底先識小龍問路，大龍擺尾啊！ 你俾殘仔打。 喂 咁你有冇睇过噶？一句渣同多余就 ban 咗佢。你知唔知道你个版面做咗几耐啊？ 我理得你做咗几耐啫。总之渣啊渣，多余就多余噶啦。 OK， 你讲啊，点渣法啊？ 啊好啦，你唔好再喺度冤住我啦。我讲一次你听下，你呢份嘢英文大过中文，多余，仲有成个广告嘅设计，连女人幅相都冇啊，多余。黑妈妈烧笨鱼馆啊，系多余中嘅多余。 我完全唔认同你个讲法喎。今次我是以一个很 high class 的手法去 sell 我的 club 的，你根本就不明 白。那就是咯，你看连我那么 high class 的人都不明白，那其他人怎么明白才 行？那你个月去公司签走都签了十几万啦，我这个 project 只不过是三万元而已。 三万蚊就叫芝麻，三万蚊咧出边坐台啲女做到抹晒俾开晒叉都未赚到啊！三万蚊你估个个好似你讲有老豆剩落俾你咩？你翻去反省下啦！三万蚊共二，你叫咩名啊 ？L 你啊？ 喂，系咪噶？系约个时间啊 ，L 你。 喂，你做咩打我？ 你自己知自己事啦。系啊，我系俾条仔刮啊，系好瘀噶啦。笑啊，仲笑？ 你俾条仔刮啊？你冇讲。 你自己讲噶咋？ 喂，督波系咪啊？ 唔系啊， 我喂骨长咧， 咁嘅。 咁样食嘢，烧嘢去啦嘛，烧嘢。 都话唔去啦，咪要嚼啊！ 唔系，我哋去。 你望够未啊？ 喊得出好噶，好事嚟噶，喊得出。 走啦，走啦，走啊，你走啊！ 我讲啊，你以为我笑你啊？我话你识喊仲系件好事，个意思即系话你仲识关心自己，仲介意人点样睇你咋？你咁算系咩惨事啫？有人仲惨过你啦！啱啱大陆落嚟，啲人唔系话佢娘，就话佢女人型。话佢女人汤圆，日日都俾人靴，稍微做到好好嘅成绩啫，又俾人话佢做马，但系佢冇气馁到啊，一直咁力争上游，终于要攞到最受欢迎男歌手奖。 你几时又攞过最受欢迎男歌星奖啊？ 我几时话我啫？我话黎明啫嘛。 香港偶像嚟噶，佢只只歌我识唱噶，唱出嚟听下。 I was born in Beijing。 你乜好啊？梗系刘德华啦。 好劲啊！刘德华有几劲啊？劲唔劲得个成龙大哥啊？ 劲啊！ 劲啦！ 哈！凭自我，硬汉子。尽一分钱，哇！ 真 不是啫，唔好成日呃我啦。你咪想成世就系咁啊？我唔知道你啊，你咁中意赌博，你赌死佢啊！ 啊，硬系唔明啲做母女嘅，点解要揾钱铁仔嘅呢？睇佢几时能攞唔觉得细，生花柳都冇钱医啊！唉， 哎，你唔去，唔该。 怕爆光？ 呢条夹杀哥啦，做咩啊？等我嚟插你啊！ 唔系啊，呢镬唔稀啊，呢镬嗰班差佬上咗嚟啊，又冇女肯坐佢，咁咪发晒烂渣啦，搵屎掟我啊！你几惊？你话唔该，你同佢搞掂佢嘛？ 你新嚟啊？明知又怕唔租啲差佬噶啦嘛，冇嚟醒目嚟真。彭林教练， 喂，你唔好搞我啊！我几条黐线噶，几个人上嚟坐一条女，饮半支酒就清成四支，一个唔觉意咧又摸又臭，饮醉咗，钱都冇得收，俾执死噶。总言之咧，冇女跟入去咧，我唔想再出翻嚟噶。你唔好搞我。 阿佢咧，佢等钱使养狼狗看门口啊！ 去咪去咯。 哦，你都演得几口响喎，知唔知去边度啊？坐边个台啊？差佬噃，禽兽差佬啊！ 差佬咪差佬咯。 哦，好好，喂喂，肯，阿佢哋去啦。 嚟。 哦，呢条女发钱行点啊？ 系，差佬都麻甩佬啫。 中晒头彩，睇你走在边。 玩唔玩噶啦？ 主持嚟咗啦！ 哇！喂，即系你点解听钱噶嘛？好嘛？ 肠胃炎啊！你唔饮得唔好行饮啊嘛！喂，哎呀，你住到咁样点翻屋企啊？不如咁啊，你求下我，或者我底下捻送你翻去啊？啊，喂，求下又唔使屎噶，咁硬颈做咩啫吓？ 哇，我几只眼痛！哇，你。 你住喺边度啫？我车你翻去啦。 啊！ 咩事啊？ 你哥唔知啊？你想探我啫嘛？啱啲啦。你哋啊，你个男人都冇个好人噶，个都有食有拎，个都抌住先。 喂，你讲嗰个系你条仔嚟啫，嗰个唔系我，我唔系啲咁嘅人。 你唔想？我而家有啲发誓啊，我唔会再你阿妈咁艰惨噶。我日日翻工为咗咩啊？就为咗个日日不务正业又手闲咁艰惨。你估我就系中意佢啊？我连够啫。 唔好咁啦，你一时冇大眼识人啫，而且有件好嘢喺隔年，你自己唔觉啫。 咩啊？要拉我啊？ 冇啊，冇啊。 唔 系你住喺边度？我送你翻去啦，唔好咁啦，好唔好？ 有龙堂啊！ 哇，你系先好讲喎。 喂，呢度唔俾停车噶，攞个牌嚟。 不如你当个香翻嚟先啦。 你而家唔系玩嘢系嘛？ 阿成唔好讲太声啦，唔系玩嘢。不过你见啦，你十五分钟当个栏杆嚟，我一定俾你抄下。 啊，你合作啲啊！ 唔可抗嘈，一嗱 声讲话出嚟，快啲嗱哥上台噶，合作啲，讲话出嚟，行出嚟啊！我家姐电台噶，嗱声啊，快啲出嚟， 咩事啊？ 快啲， 咦？你醒啦？你唔瞓觉阵先？ 嗱声啊！快啲， 咩事？ 我埋出嚟，唔好意思啊。 做咩啫？芝芝， 出嚟啦！再吓，赶时间啦。 嘿，芝芝， 攞牌。 芝芝， 芝芝啊！我哋唔多你啊，我上台啊，你多你攞牌嚟。 系咪呢啊 Sir？ 今日我唔系唔俾你抄啊嘛，我俾 cash 你都得啊，抄牌。你今日搞我晒啲嘢，几多钱张牌啊？我俾现金你好唔好啊？你硬系见到我 number， 我泼你。 翻嚟啦！煮个公仔面嚟食下。 个法案咧，咪就系三只鸡咯。三只鸡噶啦。 三只鸡仔喎。 个三只鸡。 嗱，系啊，佢几靓仔噶，呢个做经理啦。 系咯，升佢做经理啦。 系咯，日语正佢做经理啦。 昌哥， 喂， 你有嘢想同我讲啊？ 我系。我谂住听日开始升你做经理， 唔系嘛？ 正经啲啦，唔通昌哥呃你咩？ 真嘅昌哥， 啊，做嘢做嘢， 多谢昌哥。喂， 哇，你睇路先得个靓仔， 住包哥。 哇，咩事啊？个可笑容嘅呢条友仔。 我叫你做得嘢咪升你做经理。 哇，你 问过你 系咩？不过个可笑容都无望升佢做经理啊。 再嚟都仲得啊！ 咦，系咧，廖仔咧，仲未嚟嘅？ 李泽佳倾紧嘢啊嘛！ 吓，你识李泽佳噶？ 我鸡嘢开始啊！ 炮哥， 哎，乜咁齐人啊？哎呀，咁啱嘅，你都喺度啊！ 啫，之前话约咗你噶嘛？ 系咩？哎呀，我呢啲做大生意嘅，边度记得咁多事先得噶？ 死开啦，唔好嚟整我，炮哥坐啊！ 哦，唔该。哇！你坐到正合合格中凳， 有冇生痔疮啊？你 放心， 喂，系唔记得咗你今日生日添？ 诶，系咁样，点通利是仔？你睇下先。 哇！仔， 系咯。 多谢。系咪差妹噶？喂，我啊 partner 啊，我 同炮哥拍，你阿想？炮哥，不如我同你拍啊。 不如唔好拍你拍去啦，咁麻烦。一人拍一杯，拍到冧为止你。哎呀，嚟嚟嚟， 喂，饮酒啊，我嚟饮啦，真系呢啲嘢，咩？快嚟啊，饮杯啊！ 阿弟弟啊，我哋喺度饮酒，唔系饮奶噃。 喂，炮哥，你唔知啊，我哋喺乡下嘅时期，我细细个，我阿妈已经攞啲五粮液嚟到开奶过我饮啊。嚟喂，唔好一杯杯啊，成支咧吹喇叭嚟啦，好嘛？嚟，我嚟嚟嚟。 好啊，好啊，好嘢，好嘢。 炮哥，你咁你玩我啦，唔好啊，炮哥。 咁你话吹喇叭，咪陪你吹喇叭咯。啊，姐姐你知喇叭几好声噃，诶，麻烦俾你。啊，有冇带埋支烧出嚟咧？佢嗬。饮啤酒啊，饮到下年都未冧啊，弟弟。不如嚟个三中全会咧。啊， 三中全会。是以三种酒精浓度最高的中国酒沟埋一齐，酒量浅啲都会即刻醉嘅。 好嘢，好嘢，好嘢！哇，好嘢，炮哥，真系龙虎炮好睇，好睇，实在系好经济。 制，顏色美麗，立體咁制，好嘢啊！好嘢啊！ 終於過咯，咁啊飲啦， 唔好啦，唱首歌咪好啦，呢啲今晚唔好啦， 真係。Gigi， 點解要嚟㗎？ Happy birthday！ 我傾緊單大嘢，都即刻我嚟。 大嘢？傾咗幾年噶咯？ 一霎啊霎啊嘅人造衛星啊，私人衛星啊，咁已經得成真係。 喂，呢位啊，咩哥啊，點稱呼咁啊？ 係個老仔。 唔係老哥啊，我本身咧，我鄉啊大陸嗰啲航天行動咧，同阿賴英都好熟嘅。嚟過嚟傾下啦，好嘛？ 賴英，嚟啊！咁啊，走咗去咁賴貓嘅？誒。以啲風度幫佢飲埋嗰份啦。 不過咧，嗱聲啫，入翻埋屎不保傾埋嘢 嘅。咩屎不保啊？屎不保搞侏羅紀公園㗎， 搞侏羅紀公園嗰個陸運寶嚟啊！ 咩？ 喂，天光了喎。你話有嘢講嘅？ 其實啲花係我送俾你嘅，我驚你知道咗之後會唔接受我，咁我就連幻想嘅機會都冇埋啦。 你不嬲都好自信㗎。 唉，我對凡事都好有自信，除咗差佬同埋女人，因為我細細個就睇住啲差佬更生打死我老豆，所以我憎啲差佬嘅。 而女人，因为你前妻对你唔好，系咪啊？ 系因为我根本都唔知道你哋啲女人谂乜嘢嘅，好嗰阵就卿卿我我，唔好嗰阵就你有你，我有我，甩声唔出咁啊走咗去。 咁你咁惊人问我？ 因为我知道我唔讲出嚟，我仲惊。 咩点啊？ 话你明啦， 我唔明喎。 话你唔好玩我噃， 我边度有玩你啫？ 你仲话冇玩我？ 冇。 啊，你系咪想我？你系咪想我咁样啫？ 随便得噶啦，当自己屋企一样啊。你喝啲乜啊？ 饮水啦，水有益对皮肤好啊。 你呢？我水呢？哎呀！ 呢度有条呢毛巾，新噶，有支牙刷，又系新嘅，仲有支牙膏，又系新嘅，吓，诶，送俾你左手边第一间房啊，呢个。我住喺你隔篱咯，咁有咩事你咪叫我咯，好。 嗯。 你冲个凉换件衫啦，因为咧我翻到嚟屋企咧就中意干干净净，换咗啲去街衫就冇乜尘啦，啱嘛？嚟，冲个凉换件衫先吓。 哎，唔好坐落去啦，你。 哎呀，我工嚟去街啲衫有尘，佢，哎呀，算啦。算啦，有佢啦。你去冲个凉换件衫先啦。哎呀，我真系好中意干净噶。啊，喂，你有冇搞错噶？你嗰日整烂个小天使，个小天使对我好紧要噶嘛？哎呀，我翻夜总会好烦噶，你知唔知啊？嗰啲咁音乐 B B 棒棒，你哋啲咁啊冇理由 B B 棒棒。我每晚翻嚟就要听呢个小天使嘅音乐，你睇下家下冇声啦，我每晚都要听个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咁今日你整烂咗点叮咧？我点样瞓觉咧？你同我讲啊！ 我买个新嘅俾你啊！ 你买个新俾我，你买个新俾我，即系唔系呢个啦？新我就系新嗰个，旧嗰个就系旧嗰个，新嗰个点同旧嗰个先得噶？我真系俾你吹惨中啦，家下。呢啲人真系，你去边处啊？啊？ 对唔住啊！ 算啦，由佢啦，好唔好？ 唔系啊，我想去搵老仔啊！ 你去搵老仔？ 我真系唔明白你哋啲女人究竟谂乜谂嘢嘅？你去搵我仔 ？Sorry 啊 ，Sorry， 你入嚟唔换衫就坐啲沙发又 Sorry， 整烂我小天使又系 Sorry， 跟住搵我仔又系一声 Sorry。 啊，家啲女系全部唔太多嘅，咩事？ 阿朱如打电话翻嚟话唔做啊？ 啊？咁关我 Q 事咩？ 唔系，我听你讲话，琴晚系你拉咗佢走噶，佢而家话唔做啦，点解啫？ 点解你问我点解？我点知点解先得噶？硬系 头哥啊，全场都知噶啦。诶，你系咪想包你？ 我包你老母啊包！你唔系捞有生痔疮冇钱过，要我插下你出来啊？ 好似有少少， 我唔系调咗去扫厕所嘅，你喺度一一样样做咩啫？去扫厕所啦！ 喂，炮哥而家点算先？ 点算啊？我屙个支持出嚟俾你好唔好？你等阵我入去厕所好快屙一个出嚟嘅啫。家冇咗边个会屎啊？冇咗边个都唔会屎噶嘛，尤其是冇咗佢。去做嘢啦，快啲快啲去做嘢。 阿炮哥啊，呢镬窿啦，嗰阵差佬又上嚟噃，又话冇地方啊，又煲唔到支持花生烂渣。 你知啦，我好惊噶嘛。 你惊？咁搵边个去啊？我请你翻嚟就系搞定呢啲嘢噶嘛。 阿炮哥，你叫我洗厕所噶嘛，系咪？ 诶，你翻来啦，你搏口搏舌。好，而家我即刻升翻你做经理，你去搞掂佢。 唔系啊，炮哥，你头先讲嘅嘢我一定要听。我而家洗厕所啊。 我你仲乌下口啊？一个二个都系咁样嘅。 咁啊，环境咁啊， 喂，冇走嘅，过嚟先生个本丑嘅。 你哋咁黑， 換兩 手揾多啲 啊！仲有啊！ 哎呀，真係好愛，翻翻又去翻 佢。點啊，上工龍嘈做咩啫？哎呀，咁好火氣，不如揾幾位小姐陪下你哋降降火咧。 降，你老母地哥有咁好罩咩？即刻揾大波支持過嚟。 咁啊，真係巧咯。阿芝芝今日唔舒服，冇翻工。不過呢個場唔淨止佢大波，其他女都好好波噶。不如 mark 其他嘅坐下咧。 第二件你有咁好揸手咩？件件都唔想揸， 系想揸佢啊！嗱嗱声 call 佢翻嚟啦！ 啊系咯，件件都去三哥一齐冚嘅咩吓？ 嗱，讲真啊，我叫佢翻嚟又冇本事，你哋要其他女咧，我就 mark 埋嚟俾你啊！仲有咧，呢支酒我签俾你嘅，唔够啊再签啊！讲完， 嚟饮啖酒先。 俾啲钱都系当无数，当我抽死啊！ 咩事啊家下吓，唔好仲喺呢个场度玩嘢啊！唔好话我唔俾面你哋几个啊！ 而家玩嘢就 你啊， 玩嘢 吹啊！ 你 嗰时讲冇手指指， 我手指指你哋咩事啊？ 你老母你整你个小六， 你老母集警将将翻嚟有翻手，即刻翻嚟！ 俾啲机会阿 Sir， 喂阿 Sir， 哎江 Sir， 我学咩事咁老嘈啊？有事慢慢讲，搞掂要逼佢翻嚟啊！ 咩事？袭警抢枪，第一句翻嚟。 喂，几位阿 Sir 唔好劳嘈啦。咁啊，我啊即刻安排包几位大佬满意嘅。 翻嚟。 喂，几位阿 Sir， 整几件又借护士帮忙包出嚟。嚟，坐坐。 做咩先？真系抢啊！ 喂，掂唔掂啊？几位阿 Sir？ 哇，掂，点解点解？点解？ 你睇华仔三两下手势啫嘛，搞连班差佬啦！ 呢班五啊差佬明喺度玩嘢啦，你唔知又唔好度嘈冤巴闭啦，好唔好啊？ 同佢哋无冤无仇啊，无端点会玩嘢得嘅？喂，差佬咪都系麻甩佬，麻甩佬就系我哋啲客嚟噶嘛，啲客要咩咪应承佢咯，支持唔翻工你咪 call 佢翻工咯。 佢支持唔翻工关我揽事咩？做乜系都要我 call 佢啫？你硬系 伙计吹晒风话你扣咗佢啊嘛！嗱，系又好，唔系又好。如果系嘅，你以后最好唔好啦。呢样嘢系最扎使噶嘛。 喂，嗱，我老实同你讲，今日我已经欠过火屎，连冇乜嘢都入埋我数屈我喎。系咁，我拼下唔捞啦。 好啊，咁起码表示清白啦。 哦，好，啊，可以，可以。诶，啊，系收到晒，系就咁决定。啊，我以后唔使为咗你呢个场而怒气。你亦都唔使知道我踏入嚟你呢个场风波，好嘢，好嘢啊！ 你睇下你，哇，咬住啲舌噶，成個老總經理咁喎。 唔係啊嘛？ 係。 喂，話實，我都覺得有幾分似啊。 你都覺得似啊咧？你得嘅，你睇下，阿伯搞唔掂嘅人，你三兩下手就搞到佢 top top 掂。嚟，加俾個餐屎你。今日開始，娛樂之神呢個位你坐。 唔係啊嘛？ 去。 咁我咪終於上到位，哎呀，咁啊好啦，追佢 咯。你咁醒目，上呢個位係遲早嘅事啫嘛。 都係。 啊，不過咁有一樣嘢咧，我覺得你要改進下。 咩咧？ 態度。 咩態度啊？ 嗱，你真幾真啊！你而家咁嘅造型咧，就有娛樂之神嘅外形，之但你冇娛樂之神嘅神髓。 咁點啊？ 嗱，首先就要從坐開始。 點坐啊？ 好似我咁。 咁 嘅 咗咁 喂，由今日開始你係總經理嘛，邊使做嘢啫？兼人做咪得咯，唔攤住咩？ 咁啊， 去， 係咪真係咁啊？咁啊， 爭少少， 咁啊，話望人咧，使唔使即係眼攤攤咁先有啲氣勢咧？即係咁啊， 梗係要啦！嗱，雙眼望天，坐喺碌樹格，嗱，你睇幾咁駕駛，係嘛？阿偉仲有華仔，我知咧，你同班伙計又好老友，但係從今日開始，你一定要同佢哋劃清界先。以後你就係總經理啊！若然唔係咧，班友仔唔聽你點㗎？ 咁點劃先清啊？ 冇似阿炮以前咁咯，啱又插，唔啱又插，插都唔聽嘅，兜除佢。 兜除咗， 睇下仲系雞心嗰只， 系咪咁啊？ 系啦，呢只啦，呢只啦， 呢只啦， 哎呀呀呀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呀呀，哎呀，哎。 我今日好高興，誒，大家點解憤事途中咁樣企唔正嘅？嗱，女嘅就要挺胸，男嘅咧就要縮陽。嗱，大家聽住。以後咧，我將會比阿龍虎豹更加之嚴厲，同埋更加之出色嘅，嚇！喂，分事途中你哋講咩啊？ 冇嘢啊， 冇嘢， 肚定肚啊？ 肚定肚啊？ 肚啊！ 佢講啫喎，打我做咩啫？Very good 啊！哎，華仔真係叻仔嘅，學嘢一講佢就明噶啦，嘿，醒過傻炮好多。 梗係啦，喂，我以前喺鄉下做村長啊嘛，大大話話條村百幾二百人我都管得掂，區區咁嘅夜總會， 叻仔。 做人咧謙虛啲好。 咁啊唔係啊。太過謙虛，俾人話虛偽噶啦，而家唔興噶啦。 喂，喺龍虎豹嗰陣時，佢謙咩？ 所以佢依家咪衰咗咯。 呢啲係佢唔夠班啫，昌哥 嚇。唔夠班。喂，阿華，今晚揾你出嚟咧，其實有件嘢要同你商量。 咩事咧？ 就咁嘅，咁啊龍虎豹走咗啦，我同昌哥商量過，諗住將間夜總會就搞大佢，搞靚佢。 點搞啊？ 嗱。我哋夜總會不堪唔夠小姐用，你都知噶啦。咁所以咧，我同隔離大陸城阿媽媽就講掂咗數噶。佢應承咧，拖佢哋全場自優質、自索嘅四十條女過我哋場，過場費400粒，睇到難啊！ 係啊， 嚇！仲有仲有，我同佢酒代理又搞掂咗噶啦。佢話咧，以至平至特惠嘅價錢提供一批新酒俾我哋，只要我哋訂1000箱，佢即時送多1000箱。哇！真係平到你笑啊！ 笑到收唔到口嗰只添啊！ 咁要几多钱啊？ 咁 total 500万啫嘛， 抵到烂啦！ 抵到烂！ 哎，你惊我蚀你咩？你唔信我都信阿昌哥嘛，嚟啊，签咗佢啦！ 系咯 ，Ella， 你睇完之后我签个名啦。嗱， 哎，使咩睇啊？做大事咁屙过边得噶？ 咁多嘢，我哋边度有钱啊？啲钱系出粮俾啲伙计噶喎。 哦。呢層阿華仔同我搞掂曬㗎啦！啊，我有間財務公司好熟嘅，只要你簽個名咧，佢即時可以借1200万俾我哋嘅嚇。嗱， 伙计嗰啲粮咪迟几日咯，唔拉几咪抨鬼佢走，还是全部都老嘢，我想换啲新嘢。 本来人哋都唔肯噶，我做埋私人担保人哋节制噶咋，我都签咗啦，嗱嗱声啦。 系啊，或者签咗噶啦，嗱，喺处签个名啦。 今次系我哋大展拳脚嘅好时机嚟嘅。 系啊系啊系，签啦签啦。 依家昌哥，你带埋嚟做咩？ 喂，试新女啊嘛，顺便试埋只新酒佢。 乜大陆成班女翻工啦咩？ 哎呀，到咗咯！呢扎女真系傻，个个天使面孔、魔鬼咁嘅身材，行起路上嚟摇啊摇啊，好有节奏，哇，讲嘢都流鼻血。 真系咁劲？ 真系咁劲！喂，唔想就你自己试下。 试得嘅咩？ 试得，阿炮以前晚晚系咁试啦。若然你 like 嘅，喂，即场喺度灼我都唔介意嘅， 灼都得， 灼都得。我只系讲，阿彪今晚唔翻工啊，一阵间去尽啲。 啲女嚟晒啦！ 哎呀，嚟嚟嚟嚟，喂，你两个服侍佢，你两个过嚟呢边，嚟嚟，过嚟过嚟。 嗨。 任经理啊！ 我就系任经理，你叫咩名啊？ 我叫猪皮啊！ 猪皮啊！ 我叫任经理，你真系好靓仔啊，仲靓仔过蔡枫华。 哎，哇，咁啊点啊？ 好 劲 啊！我好嗨啊！我好衰啊！唔好玩啦，除你件衫 啦。喂，华仔，适中啊嘛，咁斯文学残咧，不如好似我咁出嚟演女。求其揾兩件你塞咗俾佢，話今晚佢台數入我數，佢唔 like 啊，嗌佢公豬死嚟啦！ 你啦佢啦，喂喂，仲嚟啦，哇你仲理智啊？喂，停埋你，停埋你，你唔好做，喂你嘢， 我睇你哋啊！ 哎呀，做乜你喺度噶？ 冇，我出嚟攞嘢啫嘛。咦，點解裏面咁嘈嘅？ 冇啲客嚟嘅咋？ 公豬出嚟啦，魔鬼出嚟，公豬，哎呀！阿华仔唔喺入边噃， 喂死啦！ 喂， 搞掂啦，攞咗啊，阿林， 点解你会喺度噶？ 贱格， 有冇搞错啊？你阿长仔即放我入嚟， 我关咩事？你啲贱格啫嘛， 你走啊走啊走啊，唔想见到你啊！ 好啊，何止走啊，我唔捞添啊，冇人睇你，扑街啊！ 喂，做嘢还做嘢嘛，咁拉埋嚟讲啫，我做嘢系咁噶啦，你哋咩行为啊，赶我走咩？ 而家冇人话咁赶你走，我走啫，我翻乡下，冇人睇你啊！ 呢啲嘢啊，留翻嚟你，我你快啲死啦你！ 走！ 一个二个都港产嚟嘅，冚家产。 哎，老友。你仲敢嚟？ 有乜搞错啊？ 點解？點解呢個仲衰過你啊？ 真係咁啊！ 华哥，今日点啊？ 唔好意思啊， 个场做咩咁静啊？ 唉，一言难尽啦，俾你见鬼走唔走啊？ 真系有鬼？哇！ 你个街啊，吓我！ 横哥， 有冇极品嚟嘅？ 系极品啊！我知道极品啊嘛。 慢啲，慢啲嚟。 啊！哎呀，之前嗰两件你做边啊？之前嗰两件俾人包咗啦。 唔掂，横哥，唔掂。 点啊？ 呢啲新嘢啊，辣到呕，唔再讲啊！啲客一沟亲走，又唔即时冧，嗰边冧咗三件啦，已经。 点解会咁啊？ 即刻叫阿昌哥翻嚟搞翻掂晒啲嘢佢。 昌哥今朝飞咗去加拿大啊，个仔不入嚟喎。 喂，点搞噶？成个月噶咯喎，公司十台客都唔够啊！再咁我哋搬去沙田嗰度住啊。 九桃山啊？ 宝福山啊，九桃山。 嘿，咩乜计啊？啲客唔上嚟，我咬佢食咩？唉，你睇啲女个个好似大傻咁款，仲有啲酒啊，饮唔死人算偷笑啊！ 呢啲嘢你入口啊入噶嘛？ 咁你揿住我啊嘛？ 我揿得到你先得噶，一朝得志如虎。仲有啊，笔数啊，我哋年息都仲未供噶，人哋上嚟收嗰间夜总会噶啦，到时我仲有边见人嘅？ 喂，昌哥，你唔系玩我啊嘛？ 错错，我想话咧，呢条柱冚咗佢，镶落地玻璃，另外嗰啲梳化换过晒佢。 得，我哋要装修咩？ 系啊，都咁旧嗰啲嘢， 我仲争财务钱，边有钱装修啊？ 有，佢有。 啊，呢位老细点称呼啊？ 呢位啊叫做刘华仔，将会系夜总会嘅大老板嚟嘅。 咁就好啦，有大老闆入股係嘛？大老闆你，我哋過嗰邊， 慢慢睇，慢慢睇。 你張叔， 嗱，三十日之內咧，你哋還唔到呢筆數咧，就拉人兼封鋪。 做咩啊？ 三十日之內還唔到錢就拉人兼封鋪。你以為自己真係神童啊？係我一手把你上神台啫，你同阿炮兩個只不過我手上兩隻棋子啫。 你就明线我哋啫， 系啊，我系明线你哋嘅，你吹咩？大陆残， 个场我睇过啦。 仔哥，点啊？ 执执佢有得做嘅， 系咯，我都系得做噶啦。 我搞掂佢， 好好啊！诶，食鲍鱼啦，我哋食鲍鱼啊，仔哥。呀，仆街，正一大陆残，仔哥，食鲍鱼，食鲍鱼。诶， 点啊你？走啊！ 我想走噶啦，几句冇粮出，你做埋我份啦，你做埋啦， 俾累死啊！ 有冇细样啊？ 收到我，你听日再嚟啊！ 细样行街。 喂，又话收档嘅，点解仲有外卖噶？ 系啊，外卖盘未收啊嘛。 嗰啲云吞面我拎走， 啱啱卖晒咯。 老板，哇，嘿，哦，你哋做咩事咁重手噶？诶，抹咗佢啦，毕竟你真系阴功咯。 好， 诶，你行开呢个位，我哋坐啊。诶， 佢哋为咩事要打成我咁啊？ 佢哋教训你啊嘛，想话俾你知，做人唔可以一朝得志又语无伦次噶。诶，你根本未够班学，做经理咁唔得嘅。 你好够班啊？你系够班嚟做六面啊？你点话你？ 哎呀，讲我又冇用噶。诶，不如我捻两手你睇下，你食过先讲咧。 家产打成我咁样。 有一碗超水准嘅云吞面，就系云吞要新鲜，面要爽。 首先雲吞餡裏邊就需要乜嘢呢？需要將上等之肉剁剁剁剁剁剁咁剁到佢碎，配以新鮮木殼大蝦。好啦，用1.5公厘嘅雲吞皮，將佢鬆勁咁爆住，跟住就要用上湯餵佢7×7=49小時。第二工序就係將幼麵焯到緊熟，用緊咁上下，用煎雞湯將佢過冷我。好，第三工序就係先將雲吞放落碗底，幼麵放落碗面，用秘製上糖將佢淋落去，嗰陣時鮮蝦嘅香味由碗底衝到上碗面， 好香喎！ 我雲吞面呢喺左東呢一帶呢就出曬面嘅啦。正所謂無人不知就無人不曉嘅啊，所以話咧成功就要有個秘訣，就唔係靠附錄嘅。你搞到有今時今日咁，點解呢？ 大哥，我知錯噶啦，你都唔想睇住間夜總會就咁接埋噶，你不如翻嚟幫我哋手，將佢起死回生擺啦。 所以先嚟求我哋，你當我哋傻噶？食完即刻走，拉你！鬼婆一架十號空球掟個招牌嚟，砸死你仆街！呸！ 12月仲會打風，你當我低嘅咩？唉，不過你咁嘅情況，以表誠意。都要鬼鬼啦！ 喂，炮哥，嗰件嘢發咗成晚噶咯喎，真係咁樣由佢啊？ 咪由佢咯，唔係點啊？因為你帶佢翻屋企住下咯， 嚇！一個人嘅力量係唔夠噶，等我幫下你啦。 對唔住啊！ 唔可以怪曬你嘅，我自己都要負啲責任。 炮哥啊，出邊又多件女喺度跪喎，咁點啊？ 嚇！哦，咁有女啊，要去睇下啦。 誒，去睇下。 女邊度啊？哇，係，我係邊條女添？原諒你條女啊！ 炮哥， 咩事？ 你原諒佢啦，如果你再跪過㗎啦。係 咁，但你繼續跪，咩事？ 我真係知錯啦， 我知你知錯，你唔好揀我啦，當家當王。 喂，你唔好炮哥，一个娱乐之神，喺一间面铺里边，你唔觉得好嘥嘅咩？ 哎呀，好彩嚟一次。 我好啲少。 哇，你睇下佢对灯几光猛，见佢咋？我哋就开始地狱式训练。 夜總會的生意咧，每日超過咗60萬大關，連小姐都唔夠用啊！哇！ 我唔怕老實同大家講啊，老鬼槍槍食我哋，冇咁易。嗱，我已經同聯交所傾過，出年3月我哋可以集資上市添。等我冚家產食茶瓜，食屎啊佢！ 食屎啊！已經月尾要還嘅1000萬，咪唔使怕咯。 莫講個月尾啦，下個禮拜我就去贖會啦，唔係咩啊？哇！ 但係下個星期度係月尾啦。 咦？公司家得翻500萬現金啫喎， 嚇！ 得500萬現金咋？就算今晚開始咧，日有100萬收入，加埋都係得1000萬啫喎，始終都唔夠還噶喎。 唉，咁啊真係心情沉重。 點噶？點噶？一定。 工頭張做乜啊？ 炮哥，乜你有辦法咩？ 唉，你要嘅方法就喺呢本書度。 咦？呢本咪 Time International of the Children in the School of the Magazine？ 佢哋真系要參加呢個比賽？ 係啊，真係喎！今次係佢哋最後機會，佢哋實力搏到盡㗎。 报名费都$100,000， 赢梗噶，佢哋要死咪由佢死咯。 唔系啊，真系我收到风啊，就系因为参加个报名费太贵，根本就冇任何夜总会参加，冇人参加，佢哋自动升为冠军噶。 你嘅意思系 我哋夜总会参加，平低佢。 而家用$100,000搏$300,000，好戆居啫。 唔系，赢就唔戆居噶啦嘛，仔哥。过终点啦，唔可以堕马噶。万一真系冇人参加，佢哋赢咗，有钱还翻俾我哋，我哋收唔翻佢间夜总会噶。 咁你咪担保我哋赢硬先？ 我有晒计划噶啦，呢铺神一棍打沉佢，等佢永不超生。 好，嗱，而家我参加，如果赢咗嘅，奖金照分俾你。 多谢多谢。 输咗你一样要上身噶。 放心啦，济哥，我同你都唔晓写个输字啦，系嘛？ 全亚洲最尊贵、最显赫的天王星级娱乐场所之最，今晚就会在各位面前隆重诞生。究竟哪间娱乐场所可以夺得今晚$300,000的奖金？很快就会有答案的了。不如讲下今晚评选的标准，就是以娱乐场所的装修、PR 质素和服务质素为主的。而最后角逐今晚的宝座呢，只得以下这两间夜总会的，就是海王星夜总会和丽晶夜总会的。现在就有请东华三院的主席、东华东院的主席、人济医院主席、保良局主席，他们的傍友以服务老细为己任，直头连脚趾都要揽埋的肥仔旭、刘旭去评论一下两间夜总会的服务啊。 我前日一早落咗海王星夜总会， 请坐，饮杯靓茶先。 对唔住啊，昌哥。 入嚟，拖张茶。 好啊，唔好啊，唔好啊。旭哥想饮啲乜嘢嘢？ 旭哥你叫咩？叫老细啊嘛。 系老细。 入嚟。滴佢出 去， 斩咗佢把脚。 冇啊，对唔住啊，我唔想嘅，唔好啊。 对唔住啊，老细，你应得到你应有嘅惩罚。 佢哋个员工招呼客人嘅要求，可以话一丝不苟。哎呀， 老细，服务满意吗？ 哇！连奶鞋狗都做埋，咁我哋今次又输紧喎。 诶，定啲嚟啦！你话晒受过地狱式训练嘅，不过好似冇练过条脷哦。 主丽晶夜总会，我入到去就有宾至如归嘅感觉。虽然嘅招呼咧唔系咁言不字，但系嗰种亲切感令我觉得好温暖，令我回忆起。 小皮球香蕉油打而开花11， 最重要嘅系咁样揾翻童年失去咗好耐嘅嘢。 哇！你做埋啲咁嘅嘢啊，俾我就喂人奶啦嘛，一不做二不休。 当我好满意咁离开嘅时候，我先发觉个厕所里边连个屎坑公都冇。试问啊，一高级夜总会啊，呢个咁重要嘅环节啊，都会疏忽嘅，点可以成为一个天王级嘅夜总会啊？反观海王星夜总会就唔系，虽然佢对员工苛刻，但佢始终顾客至上啊。所以我呢一个学伴海王星爷，耶！ 我都骂咗你噶啦， 唔用蒸奶，用奶蒸啊，梗系功亏一篑嘅啦。 好啦，跟住我嚟咧就系窦小姐质素喎。咁我哋咧好荣幸咧可以请到泰国佳丽出入口公司越南玫瑰花模特儿中心嘅总裁，兼且咧仲系宝雀虎鱼协会的昌维良系嘅教授，粤女无数嘅 P K 黎先生。 嗰晚咧，我去到麗晶夜總會嗰個場，邊係場面啫？墳場就似嗰首女咧，烏卒卒、岩岩慘慘，唉，隻頭有癌病咁嘅，你當啲客白內障咩？ 再養下成唔成啊？ 喺全場得三條女睇得下嘅啫， 啲女無啦啦生曬嘢，咪焗住我哋三個冇生嘢嘅相咯。 純粹功令場啊嘛。另外有一件系仲衰，连会都唔识猜，咁包剪得啦，包剪合适嘅话，诶， 咩嚟噶？ 基本功嚟啊嘛，点出嚟捞啊？去大口还啦。至于第三个咧，系出嚟玩，勉强都收货噶啦，但系衰在佢口臭啊，都唔止，连个头都臭嘅。唉，我去到海王星夜总会个场啊，唔同啦，嗰首女几骨。簡直是千嬌百媚，最令我 surprise 的就是有四個靚女始足應屆亞洲小姐出來，最頂癮就是那些女坐不夠五分鐘的，還 有手抵手， 喂，我想說講多兩句而已，他們一巴聲過來，他說喂老闆，你沒有錢就不要來這些場撐啦，我想說解釋一下， 哎呀老闆你來給你聽， 喂口王，至於麗晶夜總會嗰個場咧，手女就係各自有缺點噶啦，好似嗰個唔識猜妹嘅 L 小姐咁啊，但係佢令到有個初戀嘅感覺。嗰個功靈場嗰位咧，佢又令到我可以找回失去嘅母愛。至於嗰位周身臭嗰、那個，這個就好嘢，佢自動搶姜噶咯。咁咁樣倒非法，我邊度臭過都冇曬。所以呢一局咧，我判麗晶夜總會贏。 好啦，而家輪到咧就係決勝嘅一局啦，就係鬥裝修啦，就有請室內設計名師。佢來頭都唔少屆，得到好多個獎項嘅喎。佢曾經咧就得過十大傑出青年、十大傑出衣著人士、十大富豪、十大勁歌金曲、十大奇案、十大啊，唔好意思，啲稿子有啲問題啊，不如有請李力設計師啊。 嗱，各位，首先咧，我同大家咧講下呢個海王星夜總會嘅裝修先啊。 當我踏入夜總會嘅第一步，我真係唔相信眼前嘅景象。所有睇到嘅陳設都係用 24K 嚟， 或者係古董嚟噶。 小心，小心！裝修用咗200粒啊， 物有所值。嗯， 嗰啲地氈啊，係用南極冰川嘅熊貓毛織成啊，一絲一絲用人手織，哇！嗰種舒服嘅程度咧，就好似處女嘅肌膚一樣，哦，滑不留手啊！就 嚇。我想問一下，乜南極有熊貓嘅咩？ 就係無線矜貴啊嘛！ 佢哋嘅貴賓廳用歐陸式設計，全部落地玻璃，户户向海，湖光山色，盡收眼底，真係美不勝收啊！喺展銷期內仲有折扣優惠添啊！首期萬幾，月供不過係1000多元啫嘛！真係啊，有身份證嘅都可以做業主啊！仲忙，快啲嚟啦！ 哇！佢賣緊樓盤廣告，喺度講裝修啊！ 至於嗰啲咩嗱麗晶夜總會啊，一睇就知冇錢做裝修啦，用嗰啲布料啊，50000一尺咁啊，大陸嗰啲咩 sofa 你啲層次又舊啦嘛，直情啊同咧夜總會嘅價調格格不入嘅。 冇辦法啦， 佢哋裝修 黨咁拉啲列車， 接到我都未見過嘅真係。但係喎， 咪住乜嘢啫？ 嚇，帶俾我非常之温馨嘅感覺。另外喺繁重嘅生活之中咧，投入呢個寫意空間，無時無刻都了無牽掛。麗晶夜總會是你哋嘅必然選擇。 咁即系点啊？ 好难，真系好难。以我喺呢两个场之中咧，拣选一个出嚟咧，真系好难。所以我决定打王。 終於冇浪費到我哋地獄式訓練。 梗係啦，名師出高徒嘛。 話咧真係出乎意料啦，竟然去打和喎。咁所以而家咧就要請示下我哋嘅首席評判先。 點啊？有冇信心啊？ 定啲嚟真個好有把握嘅。 點知我 贏緊，贏緊。 结果已经有了，亚洲天王星级娱乐场所之最就是由海王星夜总会和丽晶夜总会双冠军。而那$300,000的奖金就是由两间夜总会平均分配的。 反对，既然是天王星级之最，只能够一个赢，不可以双冠军，所以今天一定要分出胜负。定了，定了，老细。 经过我和首席评判商议之后，就决定由两间夜总会各派一名代表上台斗酒。夜总会除了服务质素之外，经理的酒量都很重要的。而比赛用三盘两胜制，每人要沟三杯酒给对方喝，而每次只可以用三种酒，而哪一方面醉了就代表各方面输的了。 三中全会打、 当系乜嘢嘢啫？老鬼春打滚咗江湖廿几年，你唔好话生中全会啊，十中全会都未惊你啦、啊。 靠酒啫嘛，你知靠酒嘅意系咩咧？就将啲酒裹埋一齐咪得咯。阿华姐咁捻嚟捻去，捻嚟捻去，偷女啊得啫，唉，嘥时间。 喂，唔系话大杯就赢噶啦，傻仔。 越饮越伤心，酒精的浓度达到98.6%，接近工业用的甲醇。 大龙爪，你掂唔掂噶？ 饮咗之后，心脏会不断加速跳动。体质稍微差啲嘅，心脏都负荷唔到，所以就叫做越饮越伤心啦。 放晒嚟嘅，现场转装，呢个装唔系60年代夜总会邪神嘅装嚟嘅。 冇错，我就系退隐咗30年嘅夜总会邪神，人称 Michael Jackson 嘅就系我啦。 连 Michael Jackson 都出埋，睇下几时会出埋 Mel Gibson 同埋 George Harrison 啦。 方华仔啦。 诶，点方姐喺台上面一对一噶嘛？我走上去窝人两锤咩？方姐邪神靠啲酒系务求要怼冧人哋，阿华仔靠啲酒咧就要人开心嘅啫。诶，冇得斗嘅。 而家最衰都系你啦，就系教佢跑步跳绳，做乜唔教佢沟酒啫？ 关你咩事啫？我呢个地狱式训练，你再多咗揾条香口胶勒死你啊！系条姜埋嚟啊！ 点啊，大陆餐掂唔掂啊你？ 喂，你掂唔掂啊？ 咩唔掂啊？ 我头先教嗰杯一模一样，咁啊怼冧我，好难啊！点啊？饮唔起啊？ 咪住！我要求封酒。 喂，赌 show hand 嚟噶你，饮啊！唔饮就你输，饮啦！ 三魂七魄追命酒，一听个名咁有气势，就知呢只酒唔系嘢少。饮咗佢会令人产生幻觉，跟住就会觉得 哇咁大风嘅喂， 再嚟就系 闪电添啊，唔系嘛？仲落埋雨添啊喂！ 呢种大自然灾害嘅幻觉会不断涌现，要停止呢种幻觉，唯一嘅方法就系将酒精排出体外。 同我斗啊！你真系死路一条啫，大陆餐。 喂，你掂唔掂噶？你唔掂，我判你输噶啦喎！ 是想将酒精排出体外，所以不断地做运动，令到自己身体大量地流汗。 好嘢啊，大陆餐，饮完我那杯三魂七魄追命酒仲要不停地喐系嘛？好，饮埋我最后呢杯，睇你仲可唔可以喐得？ 嘿，你喐完未啊？冇时间咯吓。 咁明咩？唔好意思啊。 细佬，连酒你都教唔起啦，认输啦。 解胃酒，顾名思义，呢种酒系死人饮嘅酒。要解呢种酒，完全要靠人嘅意志力。 砸死我！ 华仔，顶住啊！华仔精神啊！ 住咩酒啊？ 呢批系你新入翻嚟嗰批，叫做恶有恶报酒啊！ 呢只酒啊，就咁饮都冚到无伦啊！如果一撞酒，酒先都即死啊！ 哦，系咩？ 成啦， 咁多嘢仲有支持咗我咁耐嘅媒介啦，即系新聞啊嗰啲咁樣啦，都唔少得多謝我嘅女朋友 L， 系我咩啫 ？L 啊，我得咗 L， 揀佢。 想得到，却得不到，爱上太容易，难一世要好，这一点怎么没料到？敢奢想与你终老，碰上太迟，离开却太早，转身走，不给我预告。So why